其實係等於叫乞討佢平反，而平反咗之後咧，其實係佢可以係乜都唔做嘅，佢亦都唔需要改革自己，亦都唔需要民主化呢個中國嘅。其實係咁，如果你講個倒台嘅話，你冇破就冇立啊嘛。其實佢哋嘅 mindset 係咁啊嘛。 咁但係點做咧？可以點做咧？佢會點樣做咧？系咪？ 咁所以呢個要容納翻，即係其實你要同你自己 consistent with 你自己本身做嗰個民主運動，其實你係咪言行一致？係嘛？ 咁佢梗係唔係言行一致啦？咁你點樣聯結？即係喺維園嗰啲群眾， 係 去反共啊？ 嗯， 去推翻共產黨嘅政權啊？ 嗯， 我完全聽唔到你嘅綱領究竟係乜嘢？ 咁佢個綱領就係話要全民制憲 啊！需要你嗰啲人， 妄想 嗰啲人 啊！ 嚇，如果嗰度有即係十萬八萬人嘅。咁我當你嗰度有八千到一萬咁，咁你兩班人點樣去聯結埋一齊？如果你係個綱領係相類似嘅，要同其中一黨專政嘅一齊走去推翻共產黨咧，係咪啊？喂，團結就係力量喎、哦。雖然你好唔撚中意，即係企喺台上面嗰啲人想掟佢攞雞蛋，但係個問題，你自己搞另外一壇嘢嘅時候，你除咗係打着紅旗反紅旗，我真係諗唔到咩原因喎、啊，大佬。 嗯， 好简单啫，佢哋配合翻当权者，喂，一齐啫，谂住用遍地开花呢样嘢搞散佢啊嘛。如果唔系，你见到除咗尖沙咀六四之外，仲有啲乜嘢咧？咪就系、是、有六四真相，咪有高达斌话俾你听，当年喺天安门入边冇死过人，喺出边有冇死过人，佢唔肯定啊嘛。 咁、所以而家佢呢个做法就好简单嘅啫，咁啊当权者最开心嘅，就 系、 是、你开始成个运动嗰个力量系散咗嘛。 嗯、 散咗咪正合佢意咯。嗱，一方面学你话斋高达斌，一边就喺度即系，其实过去廿年嚟都已经系讲紧嗰啲嘢噶啦，就挑战紧究竟天安门有冇死过人啊嘛。 系啊， 其实由侯德健开始讲起嘅， 系啊， 系咪广场四君子开始讲起噶嘛。 系啊， 好，跟住咧就过去嗰二十年嚟系不断 loop， 系 咁、发觉冇乜用、啊，屌，咁啊另外一边啦，而家点啦？就搞本土啦，所谓本土，我都其实老实讲，你问我，我唔知你个本土嘅定义系乜嘢，同支联会嘅本土定义有冇分别，我都听唔出。 唔系，但系阿土，嗱六四本身有个内容喺度，咁你点样都系要，你都要 remind 翻嗰段历史，而 remind 翻嗰段历史嘅意义就系话俾即系争取民主嘅人听，就系话我哋自己本身要争取民主呢、這个对象共产党，其实一个本质系咩，一个咩政党嚟嘅，佢本质系点样嘅？喂，你先至话俾人听就系话，喂，你如果你同佢求和，或者你同佢即系叫妥协，喂，其实系冇用嘅。 即系所以呢个支联会其实都系自相矛盾嘅，或者嗰班人都系自相矛盾嘅、 嗯。 如果你一方面你打住六四嘅旗帜、走去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嘅时候，你冇理由喺本土嘅民主运动里边，你又怯怯懦懦 嘅 喎。 佢系冇任何角色嘅，几乎 系嘛？即系所谓即系民主党啊一。个班子就两个组织呢个做法嘅，黄老邪要批评咧，整都系呢一样嘢。 系 就点解你喺个运动上边，你一方面喺个对中国民主运动上边咧，你系全部系寸土不让嘅，系咪？年年都笃眼笃鼻喺度喐 Q 佢，但系调翻转头，你喺香港个运动里边咧，你又似乎窝窝妥妥，好想即系同中共妥协，好想同佢谈判香港嘅政改。咁内里系咪有自相矛盾嘅地方喺度？ 嗱，其实。嗱，即系咁讲，道理上面最理解或者系最了解共产党嘅本质嗰个，应该系民主党嚟噶嘛？佢搞咗支联会咁多年，系咪？ 系。 但系点解佢明明白白佢自己知道，喂，呢个共产党系咁邪恶嘅时候，佢竟然佢自己本身相信同佢谈判或者同佢和妥，其实嗰个即系作用系即系 work 咧？ 所以佢哋都系双重标准。 系啊， 佢都系人格分裂嘅。所以如果黄老邪要搞佢嗰套。就唔係佢而家講緊呢樣嘢。如果係我搞咧，就係喐緊佢呢一樣嘢，就話你自己人格分裂。點解你喺本土嘅運動裏面反而咧，你就唔係最激進嘅？ 係 咯，唔係企到最企硬嘅。 係， 調翻轉頭，你喺嗰邊就企到好硬。 係， 咁你想點啊？ 係， 係咪？其實老實講，對於老共嚟講，佢最怕你就搞佢嗰啲嘢。 係 啊， 你喺香港搞到點？係，提出幾激進嘅政策綱領，係咪？冇所谓，你唔好掂到我得啦。所谓河水 井水不犯河水， 呢个系 系啊，唔系正因为 最惊你就犯河水啊嘛。 或者话井水不犯河水，喂，几集之前啊，大军阀都介绍过连月增一篇文，就系讲话佢用反话就话，不如大家

系 我哋点可以植入里边？以前我哋完全冇谂呢啲问题噶嘛。我有好多时喺度反省，如果冇天星皇后，冇高铁呢个运动。我哋以前就只係睇緊階級嘅問題，喺、香港裏面，即係例如我哋提最低工資啊、反領會啊、最高工時啊嗰啲 左右之爭、 啊，左右之爭， 只係左右之爭嘅啫嘛，係啦、啊，自由市場同埋呢個政府介入之爭嘅啫嘛。但係佢哋參加呢一場運動，即使係失敗都好，我哋開始諗本土論述，我哋開始諗就係話，喂，有啲嘢係咪一定會係？舊嘅唔去，新嘅唔嚟啊！ 嚇、即係好似發展嘅迷思啦，呢、這個就 冇錯啦。我哋以前係冇呢一個咁嘅概念噶嘛， 係 係咪？我哋認為嗰啲商場係冇問題嘅， 係 啊，係咪？你去到荷里活嗰個商場又係咁，你去到尖沙咀嗰個商場又係咁， 嗰啲咪 覺得好靚， 係啊， 係咪？你唔會有本土嘅，你唔會話誒、我拆咗佢喺個商場，喂，但係而家覺得喂太一元化咗頭喎、太背後太過商業主導喎、其實你係將嗰個階級嘅問題連結咗本土嘅問題一齊講。係 啊， 係啊。 唔係同埋頭先我哋講嗰種發展嘅迷思咧，唔係其實呢個就係問題啦。即係其實嗱，所謂發展，其實而家嗰個叫做係話語權啊，其實喺政府度啊嘛。喂，大佬，而家你見到今日嘅大白象，你見到西九文化區啦， 東北。 呢、這個東北擴展，呢、這個東北發展唔好理佢啦。你我淨係講嗰三個大白象先，屌你！即係呢高鐵， 唔係呢個咪違反咗香港人過去嗰個成個思維。你問下我哋，我哋喺讀書嘅時候都會喺度講，喂 ，development 所謂發展，係唔會覺得有錯噶嘛？我哋唔會 carry 呢個價值噶嘛？ 喂，張子剛都咁講喎，移山填海，你哋歌頌喎以前。 啱啊，唔係我哋係讀呢啲書出身噶嘛？我哋喺個咁樣嘅意識形態或者咁樣嘅氛圍裏邊，即係成長人啊嘛。 唔係最 喂，點解香港仲務農啊，大佬？ 最 傻噶， 最重要 嘅嘢，佢咁諗噶嘛？ 佢係訴諸就業率啊嘛，佢係訴諸於創造幾多個就業職位啊嘛。 發展只係得個目的。就係、是、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只係得個目的，就係我哋自己所謂嘅物質嘅生活嘅改善。我哋只係得呢一個 logic 嘅咋。 但問題呢個 logic 真係完全自殺嘅喎，你諗下。 所以嗱，最近呢單嘢咧，即係呢個叫做咩股咩啊？石鼓洲。喂，石鼓洲其實嗰邊要起個焚化爐嘅。 係啊。 就真係有個鬼婆走出嚟啦，55歲嘅鬼婆走出嚟話要企跳啦，大佬，即係呢個鬼婆真係犀利。其實我真係，如果唔係佢呢單嘢咧， 都唔知咩叫石鼓洲， 都唔知喺邊啊，大佬。 一時醒唔起，我尋日你話喂，我不如我哋定石鼓洲嘅題目。我第一個喺個腦海裏面諗著，都唔記得咗邊度石鼓洲。 喂，但問題 你嗱，有啲人話佢做show，喂，但你唔好咁講喎。即係其實有時做show都有佢自己作用喎。你真係令你反思一下，喂，究竟即係你起呢咁嘅石鼓洲，唔係即係呢個叫做係呢個 焚化爐， 喂，係咪真係有必要？喂，你再抄翻啲資料就係咁樣講噶嘛。喂，其實你香港人。喂，佢自己本身，我哋自己本身抌嘅即係垃圾啊，即係個廢料。喂，如果我哋係以即係以發展嘅國家地方嚟講咧，喂，其實我哋係全球第一咁滯㗎。 其實 即係如果你係講嗰個即係即係垃圾嚟講，係每人每日啊係排即係其實幾多到啊？係 2.7 公斤㗎。喂，其實係冠絕即係發展，唔係。但係其實如果你話對於香港人嚟講，我覺得呢個又未必公平。點解香港人係特別多垃圾咧？是因为香港的游客特别多嘛，即是那个流动人口特别多嘛，是吗？是几千万人口，即是如果你只是讲个旅客人数来讲，是。 是啊。 那所以如果你以这个咁嘅数据来做标准的话呢，不是，即是这个已经是10年的数据 ,2.7 公斤，是。如果你今日更加不止添，我相信肯定是。因为你旅客人数多，自然垃圾就多的啦。 其一啦。是不是先。第二样嘢，你香港本身就是好多好多靠包装啊嘛，你咁多包装纸嘅时候，你自然制造垃圾肯定系多噶。 所以而家我哋社会运动咧，进化多个阶级，呢种抗争已经唔系净系谈论阶级嘅问题， 系 啊，本土嗰个意识喺度。我亦都有呢一个嘅所谓环保，即系环保，其实意思就是大家唔好咁浪费啦，大家唔好咁奢侈啦。嚇！我寧願賺少啲， 所以咪叫你 減少啲啦， 所以咪叫你689源頭減費咯。但你叫極佢都唔撚做啊嘛！ 個源頭減費就叫佢跳海咯，大佬，佢梗係唔做啲黐線嘅啫。 即係好似舊年啊，邊個啊？舊年啊，即係阿萬必，屌你去絕食，叫佢嗰單嘢啫嘛，絕食都撚做，佢睬你撚傻咩？大佬啊，真係唔係咁。但係你除咗呢單嘢之外，喂呢單嘢真係大鑊啦！喂，屌原本喂你搞個焚化爐幾多錢啊？喂係50多億嘅啫。喂，但你今日你知唔知埋單幾多錢啊？係150億啊！喂，你有乜可能去到飆到三倍咁多噶，大佬啊？ 喂，唔係，好合理喎。如果你聽開隔離台阿蕭生嘅話，喂，佢成日都咁講噶啦，一開始就飆個好低嘅價， 跟住呢就不断咁样做做各种唔同嘅嗰啲咁嘅建筑意外。然后呢就就话喂唔係我哋而家要处理好多唔同突发嘅嘢喎，你可唔可以不断追加返啲成本俾我，喂啲发展商就係靠赞嗰一样嘢㗎嘛。 喂但问唔到责嘅咩，即係如果你自己本身你自己系疏忽职守，你令到嗰个建筑成本咁多嘅话，其实你系完全唔需要负任何责任。 好简单啫，第一样嘢嗰班咁嘅死人官啊，佢哋自己打份工嘅啫嘛，最紧要你嗰班咁嘅成外判嗰班咁嘅 contractor， 你有俾份靓嘅 report 我解释到俾上面听，咁咪冇事咯， 系嘛， 系咁样嘅啫嘛。 唔系你嗱，而家高铁又系啊，屌你而家高铁，哇！我睇今日星岛又系咁讲啊，喂，屌佢原来啊，佢即系佢起咗咁耐到而家咧，喂，佢收到600宗高铁嘅工程申索喎、 啊。 喂，你嗰度蚀资成107亿喎、啊，大佬啊！ 系啊， 喂，呢啲钱边度嚟啊？喂，又系你自己，其实又系话，因为其实你自己本又系赖地硬。 所以而家最近坊间咧，即系我哋自从比较完咧呢一个嘅台湾之后， 嗯， 我哋咪走去比较澳门咯。 系啊， 点解想定呢个澳门嗰个所谓嘅弥补呢样嘢？就系、是、想咁讲啫，就 系、 是、香港人反对好多样嘢， 系 都系唔成功嘅。 系啊， 其实咧就唔系 empowerment， 调翻转头咧，令到啲人咧系冇晒所谓政治嘅效能感， 嗯， 就系、是、觉得我做唔做，其实都系冇分别嘅。但系你谂翻翻嚟嘅问题就系、是，其实香港人所有嘅政治效能感系嚟自乜嘢？你头先我哋都数过啦。03嘅71，你有50萬嘅，即使你共產黨幾撚威、 嗯， 你一樣要 back 啦、 嗯。 你夠人多咪得咯，係咪？你肯同佢攣過咪得咯？你議會你一定輸俾佢、 嗯， 即係正如頭先你舉咗例子，高鐵一嗰啲一定死嘅、 啊， 東北嗰啲一定死嘅、 啊， 西九又一定死嘅， 係 嘛、 啊 嗯？已經係變成所有都係地產項目嚟嘅，變曬所有都係官商勾結嘅一部分嚟嘅啦。大家就會覺得，屌再反都冇叫用。但 係 你睇下澳門嗰個 case 係，澳門係從來未試過出一場咁多人嘅運動，除咗當年嘅六四， 係 係啊， 冇啦。澳門人其實都覺得自己好無能感嘅，所謂政治效能感，你真係無能感啦。 唔係即係無力感嗰種無力感，即係好灰心，挫敗太多啦。咁你俾你呃 Q 夠咁 Q 多次，你民主黨派又分裂，即係其實你係更加令到你灰心噶嘛。所以其實你見到學民佢興起，其實有原因嘅，就係、是、因為你對你一班政治人物係全面地灰心啊嘛。 唔係，但係聽翻頭先阿土咧數嗰樣嘢，我覺得好笑喎。嗱，你頭先你數翻03年七一，喂，共產黨 back down。但問題你再數落去冇 back down 到嘅乜嘢呢，高鐵啦、天星皇后啦呢啲咁嘅嘢，喂點解啫？因為 西九啦， 係啦，因為你申訴，因為你申訴嘅對象係共產黨，共產黨知道再玩落去佢會出事，所以佢會 back down。但問題地產商大財團，喂我向股東服務喎，大佬，咁所以喂佢梗係用盡方法叫政府包皇上上供噶啦。 back down 嗰啲咧都係大白象嘅，而大白象下下 背後就有 利益喺度啊，係 啊，係8亿以上計嘅利益喎，大佬。 系啊，所以你 喂你点样嚟噶？喂，你话建筑成本增加，喂有冇可以去到几倍咁多啊，大佬？喂，你口讲口赔嘅啫。 你攞翻澳门嗰个 case， 点解崔世安咁识时务？你估净系嗰个抗争行动本身咩？其实当中都有个所谓嘅 dynamic 喺度， 系、啊、 所谓嘅政治嗰个平衡喺度。你有几多人企你嗰边、嗯？有几多人企喺对面啊？系咪啊？我哋永远输嗰啲就系好捻多人系企。对面啊嘛， 系啊， 因为我哋嘅组织同埋我哋嘅动员嘅群众嘅政治嘅力量系不足以影响到政府，为咗我哋去同呢一个调翻转头就系同呢一个嘅李嘉诚同埋几大地产商 back down， 所以 呢个就系我哋嘅问题啊嘛， 我哋嘅问题好简单啫，因为李嘉诚硬过你，硬过共产党咯， 硬过我哋几十万人， 嗯。 硬過我哋幾萬人， 嗯， 係啊。 如果你睇翻澳門嘅 case， 已經睇到成個抗爭只係嗰班即係彌補嗰班高官啫嘛。 嗯， 佢犧牲呢班人有乜所謂啫？為咗維持社會嘅穩定， 係 係啊。 調翻轉頭，你睇翻高鐵天星皇后， 嗯， 背後係有地產嘅利益喺度。 係 呢班大 masa 政府唔敢喺嗰個天平裏邊。系、 嗯、 倒过我哋嗰边啊嘛， 系啊， 嗯、 即系话我哋嘅政治实力唔够啊嘛，所以你要 case by case， 嗯， 即系正如我哋分析台湾嘅时候，点解你冲入立法院系会点咧？就系、是、因为黄金平同马英九有个矛盾喺度嘛，大佬， 嗯， 如果问我晨早已经赶过你嚟走啦，如果马英九同黄金平系企同一阵线嘅时候，所以你每一场嘅运动。你係要 case by case 咁去 assess 咁，唔係話，你因為你香港人冇撚用，因為台灣人好撚勁，因為澳門人而家都好撚勁，喂，你梗係唔可以咁樣分析啦。 係啊， 你係每一單其實都可以抽出嚟，抽絲剝繭，好細緻嚟分析點解呢個抗爭行動成功，點解嗰個抗爭行動唔成功噶嘛？喂，否則喂你咪就係人種主義咯。 嗯， 系咪妄自菲薄咯？觉得人哋好卵劲，我自己好卵渣咯。 嗯， 喂，就系咁样简单嘅啫。 唔系嗱，你如果 跟住咧，就令到更加多人， 嗯， 系感觉到自己无能。 系， 嗯， 系嘛？ 唔系，但系嗱， 出嚟都冇卵用。 如果你讲咧，即系头先你讲到反复某嘅例子咧，其实个利益都系好大牵涉到。 系， 尤其系即系其实你即系你台湾，即系其实佢嗰班即系权金权，即系佢自己本身勾结嗰啲。唔系咁，但系佢哋自己本身。都要考慮一樣嘢，正如你頭先所講 ，case by case 就係嗰個政治制度唔同啊嘛，即係而台灣嘅選票有作用啊嘛，而香港嘅選票個作用係相對係弱好多啊嘛，台灣嘅政治參與度係比香港高好多啊嘛， 因為國民黨都溝通喺度，第一你自己黨內訓練， 係、嗯， 第二就係如果我平拎棒啦，快刀斬亂麻去即係搞掂咗呢個服貿協議嘅時候， 嗯， 國民黨都好撚大鑊。你而家變咗共產黨條狗啊，大哥！ 哦， 你同共產黨條狗乜分別啫？佢俾佢俾嚿嘢你，係、 嗯、 嘛？當中過程人哋要求，喂有個咩監察個機制，你又唔撚制，跟住咧你又費事嘥時間，一次個捆綁嚟要通過， 係 人哋實捉你啦，同埋你有藉口嘛， 係 係 咯。再面對選舉嘅問題啦，學你話齋，唔、嗯、得，所以唔係淨係抗爭。即係得同唔得嘅問題㗎，抗爭有時得、嗯、有時唔得，屌你咪次次得咪個個都抗啦，大佬，哇唔撚使做啦，係嘛？ 但係而家見到對共產黨又得，對李嘉誠又唔得，真係好大鑊。 所以共產黨咧有時搞政治咧，就睇下你哋香港人究竟係點樣團結法。 嚇、 嗯！佢最怕嘅就係零三七一嘅時候，根本你所有人都係槍口一致對外啊嘛。係 啊， 你連自由黨都轉撚埋軚啊，大佬，你建制派都轉埋軚嘅時候，佢有咩嘢辦法唔 back down 啊？ 系、 嗯， 但而家咁，屌你咪六四，你又整个尖沙咀，又整个维园，屌我睬你都傻啦，大哥，系咪先？你对共产党嚟讲，佢个民族主义其实唔系好重嘅咋，佢最紧要就系佢自己巩固自己本身嘅权力嘅啫嘛。有需要嘅时候，民族主义都系一面旗帜嚟嘅啫嘛。屌你真系，佢当佢坚噶。 系咁 系， 系嘛？你唔好成日。所以有啲人话喂，爱国就等于爱共产党，梗系错啦。屌，爱共产党都唔使爱国啦，话俾你听。咁啊，钓鱼台喺边捻度啊？系咪？雖然我覺得係鳩噶啦，釣魚台嗰啲嘢係咪？ 黑馬山指導咧， 嗰啲全部係從政治嘅角度、國際政治嘅角度，再連結翻本土嘅政治嘅權力嘅擴張嘅角度，去顯示自己嘅權威嚟考量嘅啫，唔係民族主義嚟嘅。屌你唔好將愛國嗰兩個字即係污蔑咗佢啊嘛！呢、這個先係我哋覺得你係要好細緻咁去分析。而唔係咧就好粗枝大葉咁求撚奇奇咁講嘛喺度。 喂，網友一問阿土，你認為方國山係唔係本土派咧？喂，而家阿方國山佢就 地區區議員啫， 係第一區議員啦，第二樣 蛇西餅種，佢種變種嚟嘅啫，屌 嗱。即係點？即係我都好想問呢個問題咧，係因為第一方國山咧，而家就同馮檢基拍埋一齊啊嘛， 真係犀利， 係啊，哪吒嚟喎，梗係啦。 搞焚化爐咧，如果你喺將軍澳咧，係有助嘅， 嚇， 絕對係有助嘅。即係正如我喺黃大仙嗰陣時候搞領會，亦都係有助嘅。 哦， 因為點解咧？將軍澳嗰班咧，你知道都係一啲年青嘅一輩， 係啊， 係嘛？即係新一代嘅中產階級，嗰班人好著重環保嘅。同埋你確實，你如果去過咧將軍澳嘅話咧，你揸個車去過嘅話咧，你經常係聞到好臭嘅臭味。 嚇，唔係心曠神怡咩？ 咩心曠神？ 哇！你知唔知嗰陣時啊，大班啊，即係佢喺呢個即係呢個蘋果嗰邊開咪，哇！日日開咪都喺度話，唉，呢、這個即係呢個將軍澳幾臭幾臭，日日都係咁講噶，真係。 佢捉到條路，方國山 啊， 佢揾到呢一個嘅政治路線咧，呢、這個係完全有災嘅。 係， 但你話嗰個係咪本土咧？即係我又覺得講唔通，嗰、那個最多係環保啫。 嗯， 唔係佢點樣都係要向翻佢自己本身選民負責啫呢一方面。 即係你，喂，你又奇怪嘅，即係將軍澳屬於西貢區議會嘛。 係 係啊， 得個范國威，呢個方國山出聲。 係 係啊， 其他人都死撚曬去邊，大佬？你唔覺得好撚奇怪嘅咩？呢、這個現象反而係 係係咁。 得一個係咁出位嘅啫，帶埋啲街坊係嘛，衝入立法會，跟住指住啲高官嚟喺度屌鳩。 跟住阿范國威咪喺事務委員會嗰度瘋狂拉布咯，但係有冇人 support 佢？佢好得意，唔知點解。 咪奇怪就係呢樣嘢咯。 係啊， 係啊。 咁嗰啲即係話議會抗爭嗰啲都係講下嘅啫嘛。 係嘛？即係你對於做實事嗰啲，唉，不過我唔中意講做實事呢幾個字，真 係唔係，唔係 俾人污染曬，大佬啫。 喂，唔係佢成日講話做實事啫，屌！ 唔係民建聯 乜啊？你話咩？我講嘅就嗰條友就係佢都有份參加拉布，佢有一次發言嘅，每即係每一個會議。 咁你外一社會做緊乜嘢咧？你又話自己拉布咁樣係嘛？我用翻佢邏輯啫，屌真係大佬。你為咗民主運動做咗啲乜嘢咧？ 講嘢 係嘛？你全部嗰啲嘢都係收錢噶，唔收錢嗰啲你冇撚做啊，大佬屌你係咪？有電台名嘴唔撚收錢嘅，咁十幾萬蚊一個月噶嘛，大佬佢講到屌乜立法會議員又收錢噶嘛，八萬幾九萬蚊一個月噶嘛，不過你自己大撚使啫，屌 唔係頭先 算啦，我哋搞到匪類監察， 好嚴毒。 唔係剩翻少少時間，其實我就想翻即係講翻呢個西九嗰邊，就補翻幾句啦。唔係咁，其實西九嗰邊即係其實而家就好撚大鑊，就係俾呢個高鐵拖 Q 住咗。因為高鐵嗰邊嘅工程咧延誤咧，搞到佢自己本身唔可以如期開工。喂，而家好好笑啊！呢、這個林鄭月娥喺度講就，唉，即係而家咧就錢又唔夠啦，唉，呢、這個高鐵嗰邊又拖 Q 住咗。嗱，而家搞咁多工程，一二三批工程，我淨係做到頭一兩批嘅而家啲錢。 喂，頭嗰兩個階段 係啊，頭嗰兩個階段，第三個階段咩嚟嘅？喂，原來係咁嘅大劇院啊、音樂中心嗰啲嚟，哇！最唔開心係邊個？劉墉啊！ 劉墉， 係劉墉唔好聽音樂啦，大佬，唉、哎，真係多得你唔少。 喂，我尋日咧睇啊林鄭咧立法會嗰段講嘅説話咧，哇、啊！如果我喺立法會，我就話：哇！你而家先好似如夢初醒 嚇、 啊。喂，幾年前你嚟立法會嘅時候，你唔係咁樣 present 讀書稿讀天下嘛？ 係嘛？你講得 曾蔭權講 幾有文化藝術嘅氣息啊！香港呢一個嘅國際城市應該要加多啲即係音樂啊、藝術啊、文化嗰啲乜嘢落去。 好撚多廣告鋪天蓋地咁樣同你講，即係嗰、那個即係嗰個文化中心幾撚緊要。谷你個臭家，你而家喺度講乜嘢啊？ 一嘢打巴落去， 啊、留下天幕。 佢而家就話諗翻轉頭，唉，搞十幾個出嚟，唉，真係野心好似太大 了。你唔知其實嗰陣時候咧，我已經係想。因為我嗰啲係即係 typical 嘅香港長大人， 係 係啊， 點會中意音樂？文化藝術呢啲嘢， 唔係，但係反而如果你喺呢個 嘢係我哋去旅行，即係嚟去法國啊，去 Vienna 嗰陣時候啊，去襯下嘅啫嘛， 唔係就係咯，即係其實嗰啲係即係俾啲有錢佬即係扮曬離地啊，即係叫做係即係 扮 high 人，扮 high 人就中意呢啲嘢噶嘛，屌你真係，聽你講就 唔係，但係如果你 當有都有性格嘅人，即係例如去探長咁嘅，好有性格咁嘅， 唔係，但係如果你話係for香港人嚟講，即係。你最有興趣或者係對於香港人利益最切身嘅，反而你搞文化，你不如搞電影，係嘛？如果你嗰個 area， 你搞嚟搞個影城，喂西九影城又唔錯喎，就完全唔同喎、嗯。因為本身喂港產片本身係有座噶嘛，有個 market 喺度噶嘛。喂，但係你嗰啲即係嗰啲咩文化藝術嗰啲嘢，喂你真係你賣都賣唔到飛啦！你就係嗰啲康文署嗰啲飛，你都係貼俾人啦。你而家做嗰啲嘢都要。 好老實， 你做 簡單啦，即係我哋嗰啲孤陋寡聞，即係啲墨水多過人。我曾經有一個人咧送嗰啲飛俾我哋睇嗰啲咩歌劇咧，點樣咧一套好出名叫 Cats 啊，係啊係啊， 即係講貓嗰套， 係啊， 咁諗住，唉冇，應該都 OK 㗎，我屋企都養幾隻貓嗰陣時候咁樣，都掂㗎，唉點知點我睇咗十分鐘，走啦走啦。 顶唔顺啊！ 屋企大把大佬，唉、哎，你唔知噏乜春喺度，大佬， 全部喵喵喵咯！ 你自己本身都唔系嗰范嘅，你即系扮你即系你系扮唔到噶嘛，大佬、啊。 咪即系你而家粤剧咁啫嘛，你除咗系帝女花好少少之外。系嘛？即系知道，即系 落街冇錢買麵包，係 嘛？明朝最後一個君主，係嘛？當日即係點樣同即係最後大家飲杯，跟住自盡咁，有少少感覺之外，其他啲，唉，對唔住，我哋真係即係孤陋寡聞，真係冇藝術細胞。 其實要發 識欣賞， 要發展香港嘅藝術，除咗 Anthony 所講嘅影城，更仲有一樣嘢就係拆少兩棟工業大廈啦，好多嗰啲 rock 友咧喺入邊搞 concert 㗎。 唔係同埋唔係，我覺得影城都好緊要，因為其實你今時今日咧，你就算係即係 TVB 咧，佢要拍嗰啲古裝劇咧，佢都走曬去橫店嗰邊拍㗎嘛。而走上去橫店嗰啲拍，哇！屌嗰啲有曬家室嗰啲演員，喂，好撚容易又即係又同嗰啲即係又有啲咩小三又成㗎嘛，大佬。你睇下彭順而家幾撚慘啫～ 喂，文章 幾多有畫，真係喂！你留翻香港，如果你係針對翻香港嘅市場，你搞一個香港影城，喂，嗰、那個又係可以一個係叫做係叫做係一個景點嚟噶嘛，都係一個地標嚟噶嘛，係咪？ 唔止啊，嗰啲歷史係畢，你要講就業啊嘛，歷史係畢業生啊，就唔使淨係靠教書同埋做 clerk 啦，走去嗰度喂幫手考據，走去做衫，喂多幾多咁嘅創意產業啊？ 係啊， 咁一句到尾，你問我。

又即係駐軍任何即係點樣去對俄啊？有啲乜嘢？ 熟都係熟 咁樣。咁佢近日佢自己本身最近喺呢個西點軍校啦，佢就自己就 好重要嘅喎，喺西點軍校呢一段嘅講 嘅講話 係好有意義。我先講咗西點軍校，西點軍校係大家都知道係美國嘅，即係等於我哋嘅黃埔軍校。不過我哋唔係咁撚入，係嘛？所有嘅美國嘅軍事上面嘅精英，全部都係出自呢度。而你特別喺嗰度咧講一番説話，先係意義重大。其中一句咧，我聽到好清楚，佢就即係將過去共和黨所謂部署嘅路線， 係 嘛，應付呢個恐怖主義、應付啲獨裁政權嘅時候，你自己美國佬自己派兵，直接去干預人哋， 係啊， 佢基本上係 withdraw 貨，認咗錯，即係話認為呢一個方法係唔得， 嗯，甚至乎唔係自己嘅兵都好，佢自己本身都會外判俾啲黑水公司，都係自己直接負責啦，係咪？ 外判 係嘛？但係佢而家佢咁講嘅喎，即係其實嗱，佢話採取軍事行動就必須要保持克制啦。咁佢就唔會話即係虛耗一啲抗日持久嘅戰爭。即係好簡單，你要見到就係話呢個中東佢嗰邊，即係佢撤咗軍之後，呢、這個即係兩伊佢自己本身撤咗軍之後，其實佢係盡量避免翻即係重蹈覆轍啊嘛。 係啦， 即係呢個佢自己本身係一個叫選舉承諾，佢一早已經做咗㗎啦。 所以當然咧，有人 challenge 咧，點解叫奧巴馬咧係佢都未做過一年，啱當選總統之後咧已經攞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咧，其實係有啲作用㗎。因為你笠咗呢等高帽俾佢啊， 係唔係啊？ 你係諾貝爾和平獎嘅得主。 喂，但係咁講， 唔係，我覺得係 有少少。你問我，我當然有其他嘅因素，我覺得有考慮。 即係我覺得係順勢啫，其實係。事實上佢自己本身， 你泥足深陷，你喺伊拉克同埋阿富汗嘅戰爭裏面咧，即係無可避免地咧睇到美國佬咧係唔知走啊好啊。定係唔走好啊？ 始終冇明確嘅軍事目標啊嘛。 因為點解呢？你去到我當你嗰個契弟政權、獨裁政權， 係 你推翻咗即係侯賽恩咁， 係 啊。跟住咧，你去扶植嗰班友咧，就爛泥唔撚扶上壁，係嘛？跟住咧，隔離咧又繼續喺度即係侯賽恩嗰啲支持者繼續喺度搞鳩你， 係 嘛？跟住你嗰啲美軍咧，你知道喂去到。係嘛？你一百友你都死幾友啊？咁我點同你阿爸阿媽交代啊？大哥又唔撚關我事嗰啲嘢，除咗因為你共和黨背後有呢個石油嘅利益，所以佢先咁緊張要打啫嘛。你會真係為咗公義、為咗正義咩？美國佬， 係 咪死人都知㗎啦？喂，你泥足深陷到第一，你經濟第二咧就經濟上有影響啊嘛。 係， 你諗下克林頓年代嘅時候，如果未發生九一一嘅時候，美國經濟係最好嘅階段。 但都 好道嘅意思就係話咧，起碼你政府嗰啲財咁多年嚟嘅財赤基本上已經係解決咗噶啦。 嗯， 係啊， 係嘛？但係而家你睇間姐生幾多錢？ 係， 係嘛？你唯一咩方法啊？就印銀紙咯。 嗯， 係嘛？發債券咯。 嗯， 係嘛？跟住你個財政咁嚴重，發債券推高咗啲利息，令到你嘅生意成本完全增加嘅時候。咁你咪有出現開始失業率嘅問題咯， 嚇！所以其實嗰陣時， 喂，呢個政府點樣 run 落去啊？ 呢個部署政府佢留低嘅即係呢個爛攤子咧，到今日都仲喺度搞緊。 喂，嗰個 legacy 係未完過㗎。 第一就係個財赤，即係其實你減税剩翻落嚟嘅影響壞影響啦。即係其實你減税，第二就係佢自己 deregulation 嘅問題啊嘛。即係 你減税啊，都係唔係益到一般嘅低下階層嘅人或者中下階層嘅人啊？你減税益到最有錢嗰扎友啫嘛。 即係好似香港嗰種做法咁。 係咪你話你 想收下？ 即係減低政府嘅開支， 係啊， 咁你都係令到反而調翻轉頭，令到嗰啲低下階層嘅人係冇呢個 job 啫嘛， 係啊， 係咪你點解海恩斯學派而家就復活啊？點解 Paul Krugman 即係越嚟越掂啊？佢嗰套嘢咩原街叫埋啲繁榮啊，個個都喺跟緊佢嗰套嘢講啊，係咪？本來海恩斯學派已經係即係撲咗街㗎啦，係 啊， 佢個講法就好簡單啫嘛，你唔增加政府嘅開支嘅時候，你點樣頂落去？ 嗯， 你點可以創造就係個機會？你點有 multiply effect 所謂嘅即係複數效應喺度，令到個經濟可以重新再翻轉頭？你淨係透過減息啊？你減咗幾耐？喂，你不停喺度發債券係嘛？你應該又加息噶嘛？大佬調翻轉頭係，咪所以你經濟係一個第二個覺得最重要因素，即係笠頂高帽嗰個係即係虛榮嚟嘅啫。屌咩和平和平獎，經濟係一個最重要因素。 咁所以其實佢而家佢唔亂咁開戰，就係因為個財政問題啦，主要係。 同埋我諗美國人其實都反省啦，經過咁多年以嚟，